农历是八月二十六日啊。清晨时间五点零九分啊。一大清早又洗涤自己的心灵，沉淀下，然之后迎接新的一日啊。 以洗涤我哋嘅心灵，沉淀一下，将好似身体里面一啲唔开心嘅嘢啊，或者啲系所谓嘅污糟嘢排出体外。我哋每一日都迎接呢个清新嘅自己，清新嘅早晨。不过呢一排嘅天气咧，间唔中又落下雨咁，而家出边咧又落紧雨。都唔细嘅喎，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温度28度，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呢排天气咁样，所以又要几时都带定把遮喺个袋度吓。 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意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洒，再刺激我的眼。不要将风雨驱散。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要将风雨驱散 Just a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同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试探，你紧紧的抱我，轻轻的吻，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再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

嘅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一家私家诊所涉嫌出售虚假疫苗接种证明，一名76岁男西医同3名诊所职员以涉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名被警方拘捕。警方早前接获线报话，涉事诊所医生在未经诊症或未检视病历记录下，向病人发出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并滥收诊金。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量的相关文件、电脑和76万元现金，相信是部分犯罪收益。警方说，求诊病人大多是经朋友介绍，单日已经检获193张免针纸，相信总数更多。警方又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表示将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去到下个月5号。医务卫生局说，本港每日新增个案数字开始有回落的迹象，医管局公营医疗系统压力稍见舒缓，现在是进一步稳控疫情的关键时刻。为观察具体走势，政府决定在下一个14天周期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有关措施包括容许所有餐饮和表列处所在严格执行疫苗通行证、红黄码和检测等要求下继续营业。另外，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和指明公众场所佩戴口罩，以及在公众地方禁止群组聚集等要求亦都维持不变。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将世界经济疲软和美国应对失策的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对经济的刺激不够。还是社评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公正亦都不负责任，是中国责任论的新变种，人人带住要求中国用大水漫灌式的自我牺牲满足美国胃口。还是社评又认为，自1945年以来，包括马尔帕斯在内的13任世银行长都是由美国提名。美国和世银之间这种公私不分，体现在一些世银官员的态度上。还是社评又说，美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有一份特殊责任，而不是一味向别国转嫁危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70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5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72，瑞士法郎0.964，加元1.337，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07美元，卖出1664.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雍王回想百里氏做的各种黑心事，一怒之下下令禁足百里氏30日。凤翔原本想去慰问母后百里氏，但是母后扮可怜博同情， 奉祥硬起心肠，坚决不同意母后安排的婚事。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平板电脑有，畅通嘅网络有，耳机有，全部都准备好晒，我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打机啊嘛！都叫你唔好成日打机，睇多啲书噶啦。 咩啊？咪就系睇书咯！我系准备好器材，上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阅读时刻粤语书室啊！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文章，而且仲有五台主持同图书馆大使嘅声音演绎，有得睇又有得听。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就真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子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啦。今日系礼拜三，咁啊，星期三嘅呢一天咧嘅日子系9月21日，农历系8月26日啊。星期三咧，我哋喺6:00嘅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嘅环节啦。今日咧就继续会有林思维，系营养师林思维。早前咧喺我放假之前咧，我哋就讲咗食中秋月饼嗰啲嘢吓。咁啊，今日咧会继续翻啦。其实就是都定了一些话题，就是会是讲这个水果的。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当然是很多时令的水果啦，但是中秋之后我们都要继续吃水果的嘛。水果呢，即每一天都要的，在营养餐单里面都一定是有它的。就在水果当中呢，当然营养师就认为哇什么都吃得的啦，但是都视乎听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又会有可能是有一些你不啱食的，咁啊，但系点啊都有啲水果喺度啊，咁会唔会朝头早你起身系中意饮杯果汁，或者咧就系食个苹果做早餐啊吓？咁想知道一啲嘅水果时令，中秋前后一啲时令嘅水果嘅营养价值系点咧？咁啊，今朝林思维会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噶。5:38。室外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31度。思念故乡吧。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提到家中善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 去 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缘，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缘，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儿婿，念到故乡两 分离的故乡的雨，游子在外会记及翻，即系记挂你屋企嘅人。如果远在他方系遥远嘅时候咧，嗰种思念咧系只有亲人先有嗰种嘅感觉啦。咁啊，尤其是以前呢个年代咧，都唔知系几时先可以见到。但系去翻到现代嘅时候就容易啦，即系咫尺天涯，一个电话、手机你就可以见到个样啦。或者系哦，即系中意几时咪飞嚟飞去咁啊见面啦。但系自从呢个疫情之后咧，就好似呢啲嘢仿佛咧系我哋系受到限制，系做唔到啊。疫情到而家都成差唔多有三年嘅时间啦，嗬。咁系啦，眨下眼，原来都咁样噶啦。希望真系三年嘅时间咧，就真系已经系可以作一个嘅完结啦。咁啊，你话要佢好似即系真真正正完全系。冇事啊！疫情結束咧，大家都講唔到，到底係呢個情況會係點樣樣？咁啊，唯有係寄望，慢慢慢慢係飛歐，又或者係啊與佢共存咁樣啦嚇。不過喺呢一個嘅疫情期間咧，就係睇翻呢個數字嘅累積去計咧，就話全球都超過6亿嘅人咧係確診咗啦。而其中係超過600多万人咧係死亡，不過呢啲係啲數字可能都未必係一個好準確嘅數字，一個估計啦嚇。咁啊，呢個都係一個人類歷史上嘅大規模嘅流行病之一啦。亦都因為咁嘅時候，所以遠在他方嘅想話翻嚟見下親人咧，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啊，搭飛機又難啦，跟住你又有兩邊嘅地方話要需要隔離啊咁。咁呢啲日子邊個人可以攞到咁多嘅假期啊？所以唯有都係暫時喺翻原地嘅地方，大家都喺度等待緊一啲日子。咁而家啲嘅隔離嘅咧，就有其他地方，世界其他啲嘅地方就哦話完全當佢冇嘢啦，係去翻以前嘅生活啦咁。咁但係咧都有各有各嘅一啲嘅做法。咁我哋香港點咧？咁一路咧每一日咧都聽下啲消息，大家都係期盼係咪可以即係快啲啦，然之後去翻以前嘅生活嘅時候，咁起碼多翻啲人有嘢做啦，好耐冇見嘅親人可以見翻面啊咁樣樣咯。呢啲一切都係期盼，但我就會相信世事係唔會有永遠係都即係存在喺處嘅，咁係應該一個段落之後又會可能發生另外一啲嘢都唔定。總之喺人生嘅路途上，我哋會見嘅嘢係好多， 而每一次咧所遇到嘅嘢都系一种嘅经验啊。确诊为例咧，好多人确诊过之后咧都话，其实真系唔好同一啲嘅伤风感冒作一个比较，其实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好好嘅保重身体，因为人生嘅路都要继续向前。Kelly 陈慧琳的大长今也都叫希望啦，那时候就是大长今的韩国的这套电视剧真的风魔很多人都是一个热潮。但是眨下眼原来有这么多年的了，是2003年的9月呢至到2004年的3月那半年的时间是即播出的。咁呢一套劇集呢係啦，大家都記得囉，李英愛都多次嚟香港啦，嗰段時間嘩簡直係好多人嘅偶像。咁而家我2022年係啦，都接近啦，就嚟成20年啦。嘩真係時間都過得咁快下，而嗰時啲興起嘅熱潮啦，啲韓劇嘅熱潮，咁全球呢都超過有90個國家呢係播出呢一套大長今嘅劇。世界各地所播的韓國傳統文化都掀起了這個韓流的熱潮。這套劇的製作費是70億韓元，而在韓國國內的廣告和海外的出口都有很多億元的韓元，380億的韓元的收益，而電視劇生產有道的效果呢是所谓嗰个生产啦，佢都高达好多好多亿元啦，系讲有关呢个收益啦，应该。咁而拍摄嘅场地大长今嘅公园都成为好多旅客咧去韩国嘅时候咧，都系一个旅游热点。好多嘢都系一个热潮。咁啊，韩剧嘅热潮喺香港都牵动，原来除咗佢之外，跟住好多韓劇啊，又或者一啲韓國嘅歌手啦，都成為好多人嘅一啲偶像。呢個咪有一段段嘅潮流咯。韓劇之前啲人就睇日劇，日劇之後就到韓劇。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嘢咧都唔係一個即係永遠嘅。咁上下又會轉變，咁上下又轉變。我哋當然希望呢個世界係轉變得係更好啦嚇。 更好都会是一个希望，一定会经历啲高高低低噶啦。我哋要训练到自己喺低嘅时候唔好气馁，高嘅时候更加要努力去做好。佢哋又开演唱会啦，喺疫情之后啦。 袋中我凡夫俗，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到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到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 曾几何时，啲演唱会一路即系一个接一个，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咧，就系不断去买飞，仲可能睇好多次去捧偶像场。咁啊，喺一段时间疫情期间咧，就喺呢啲都谢绝啦，都隔一段时间先开。咁而家慢慢咧，你又见到开翻啦。咁当然都不能松懈啦，都自己要做好呢一个嘅啊。保护自己的一个做法，口罩就一定要戴的了。咁讲紧嘅就话，草蜢亦都系蠢蠢欲动啦。咁啊，嚟紧佢会开佢演唱会，希望慢慢慢慢所有嘅嘢翻翻嚟哦，世界会变得很美。 早晨，大家好，我系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洗面啦。 跟住咧就會食早餐，因為我覺得咧早餐好緊要嘅，即係充滿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別順利嘅。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同我嘅屋企人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發生咩事啦，咁可以同佢玩下遊戲啊，增進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後就睇睇報紙，睇下嗰日發生咩事，應付嗰日嘅工作啊。個頭開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順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樣啊，清晨爽利。 我天可以灰，个地可以灰，但系我哋唔可以。我哋只有一个 plan， 就系要赢。出发！ 用机械人决一死战。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2神速之谈》，汇集全港八间大专院校精英，组队研发机械人，择球比拼，竞逐冠军殊荣。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仲有大概3分0鐘到清晨6:00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31度。 很想装作我没有灵魂，但你撑我性感。很想偷压怪骗的。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一觉醒来，第二朝嘅开始啦。今日系9月21日。农历是8月26日星期三啊，星期三的清晨现时时间是6:02。有咩好早？咁梗系一路咧喺你未出门口嘅时候，做下你自己嘢啦，食下早餐啊，或者同屋企人系就系朝头早见面呢一下倾下偈啊，又听住心机咁样啦吓。心机嘅情况咧，又可以听下天气。虽然你自己都可以上网揾资料，但唔使你揾，我哋讲埋俾你听啊。天文台今日所讲嘅咧，就话有一股咧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嘅指数咧，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又有佢出现啦，有佢出现啦，我就觉得有好多好嘢食，又食得健康嘅，系啦，咁啊好开心嘅笑声就系林思维啦，咁佢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之前咧，我哋就讲过呢个中秋嘅月饼点样健康嘅食法啦，咁啊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下中秋前后嘅时令水果， 系有咩杨桃啦。林子啦、水晶李啦，仲有沙田柚啦，咁呢啲都系我哋每年中秋都会见到嘅一啲水果啦。 咁当然有啲可能咧就唔使喺到中秋节嘅时候都见到， 系。 但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好多系有啲系中秋先见到的。 我觉得系沙田柚咯， 吓，同埋 李咯， 似系。 系啊，水晶李而家好似 我几时都有咁。 都唔系，我觉得水晶李都系靓仔嗰啲，都系可能中秋。 睇佢系咪当做靓嗰批。 系啦，咁有啲普通嗰啲类似大型嗰啲李。我谂长年都有嘅，但系佢真 系 好靓仔。我哋细个觉得水晶李好好矜贵噶嘛， 系啊。 咁其实佢哋都当然系一啲健康啲嘅水果啦。咁我讲下每种嘅一啲营养价值啦。 佢营养喺边度咧？譬如杨桃咁样啦吓。 系啊，咁杨桃本身维他命 C 都好高嘅，咁同埋纤维质都好高，咁同埋糖分相对嚟讲咧，佢系比其他生果咧都唔系太高嘅一个水果。咁所以但系咧，杨桃都有分好多唔同嘅 size 啦。咁我哋话每一次食杨桃嘅时候咧，都系尽量唔好食。超過三分一個，即係如果講緊，因為我哋有三分一個嘅楊桃咧，大概就等於一份水果啊咁樣咯。咁同埋另外提一提咧，就係腎病病人咧，係盡量 就唔食得嘅， 係啦，就唔食得嘅，因為佢食完之後咧，個身體會積聚咗某啲嘅毒素，咁可能會引致到佢哋會作嘔作悶啊，可能有機會唔舒服啊，胃口差啊，咁甚至乎差起上嚟會積聚啲毒素喺身體裏邊咧，可能 反而会影响个肾嘅功能啊。咁所以提翻咧，有肾病病人嘅话咧，就尽量都唔好食羊肚啊咁样嘅。 我想讲嘅就系日本嘅肚啊，点啊？ 日本肚啊，即系 peach 啦，我哋讲紧嘅，即系毛毛喺嗰度嗰啲啦。咁其实都系矜贵嘅嘢嚟噶嘛。咁 贵添啊， 同埋好大个啦。佢个维他命 A 都系高嘅，咁另外都好高水分嘅一个水果啦。咁同埋离不开都系有适量嘅维他命 C 啊咁样啦。肚就甜度都系高嘅。咁如果即系好似而家嘅 size 嘅肚咧，其实我哋每一次可能如果讲份量都好咧，可能都系食三分一个嘅啫。咁、三分一个就为之系一份水果啊。咁 肾病患者呢个肚 诶，肾病患者视乎佢嗰个血个钾质高唔高。咁如果佢本身血钾高咧，咁尽量肚都系应该唔系好得嘅，因为个钾质相对都系相对高啲嘅，系啦。咁另外就深橙色嘅齿咯，咁齿就系你见到深橙色咧，其实佢个胡萝卜素系好高嘅，视乎你连唔连埋皮去食啦。咁如果你连埋皮去食嘅话咧，其实嗰个纤维质都系相对都系好丰富嘅。 系 咁，但系齿咧个糖分又系特别高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咧。中秋节 生果嗰啲 系咯，同埋中秋节啲水果咧都系甜噶，系啊。咁所以你讲普通 size 嗰啲大型嗰啲齿咧，同埋你中秋节通常啲生果都好大个，即系送礼又好，自己买都好咧。咁我谂如果真系咁甜咧，都系最多四分一个。咁所以齿本身都系糖分高啲。咁我觉得如果你话普通人冇乜特别糖尿病啊，或者血糖高啊，或者唔系话血脂高啊，咁可能食多少少都唔紧要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控制份量或者血糖高啊，就要小心啲。 咁硬身同软身嗰只都系一样 的，其实冇乜分别嘅，其实都系同一个种类嚟嘅啫。咁但系都系本身嗰个口感唔同啊，咁样咯。咁另外就系有沙田柚， 系啦。 咁沙田柚咧，通常我哋话两楷咯，两楷就为之一份。系啦，系啦，搣咗出嚟两楷就为之一份。咁、如果真系想食嘅话，我哋每一日有两份水果噶嘛，咁、你每一日就可以食到四楷咯。系啊，咁所以通常我哋叫分开嚟食啦。咁同埋另外，如果你真系 plan 要食水果，你又觉得咦唔系，我要控制血糖啊，或者可能我唔想血糖咁高，咁可能正餐嘅时候就食少啲饭啊，或者食少啲淀粉质啊，咁就留翻啲 quota 俾水果啊，咁都可以嘅。 咁啊，沙田柚啊，真係有幾美味嚇！ 係我以前細個可以成個食曬， 同埋佢個好處係咪佢都有纖維啊嘛、 其實係嘅，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沙田柚個纖維相對比較高嘅，咁、所以對個腸胃啊或者會就會比較健康啲咯。咁、我覺得食多啲都係理所當然嘅。咁但係即係唔好話覺得水果係即係可以任食，因為水果本身都有個果糖啊同埋熱量啊咁樣。咁當然佢有佢嘅維他命啦，佢有佢嘅纖維啦，或者甚至乎啲抗氧化物啦。咁我諗食多少少都唔會係太過分嘅。 好啦，提子啦，以往我哋食开自己普通传统嗰啲 local 嗰啲咧， 系啊， 其实 OK 噶嘛， 系啊 OK 噶。 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啲哇， 好巨型噶嘛， 好贵嗰啲，有波子提子嗰啲， 系啊。 其实个营养价值系咪都差唔多？ 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同埋我谂佢有机会，即系我唔系农夫啦，咁但系可能佢哋个甜度种出嚟就唔同啦。咁但系你好难去衡量个甜度，即系冇可能每一人有部机之后将啲生果啲汁滴落嗰部机度，睇个糖水嗰个糖度有几多。咁但系通常因为而家啲 size 好大啦。咁我哋传统就话啊，水果如果讲提子普通 size 嗰啲咧，可以手掌咁多食十粒到啦。但系嗰啲好大粒，可能话斋嗰啲波子提子嗰啲咧，可能减半就可能食五粒。就為止一份啦，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嗰個計算嗰個份量啊，咁樣。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唔記得咗個份量，我哋以女仔拳頭咁大，為之一份水果。咁如果你用女仔拳頭去衡量嗰個水果咧，咁如果大過拳頭咧，就食半個咯。係。咁如果同拳頭差唔多 size 嘅，咁就食一份。咁拳頭就為止一份。咁你每一日咧？有兩份水果嘅，但就唔可以一次過食得太多，如果唔係都係會影響個血糖啊咁樣咯。 有唔同顏色噶嘛，紅提子，又有黑嘅提子，又有青嘅提子，係咪每一隻唔同顏色佢俾嘅營養有唔同定點樣？ 我諗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深色提子嗰個胡蘿蔔素會多啲，咁同埋另外我哋話要有一個營養叫白藜蘆醇。OK， 我哋叫抗氧化物叫白藜芦醇，咁就系红酒里边嘅提子皮嗰种嘅抗氧化物。咁如果深色嘅提子咧，或者深色皮或者紫色皮、黑色皮嘅提子咧，其实白藜芦醇系相对比较高嘅，系啦。咁所以抗氧化物就会比较高啲，系啦。咁所以你好仔细去睇咧，其实就系呢只嘅抗氧化物系会即系突出咗。咁所以啲人点解讲话红酒系好过白酒？因为红酒就系因为佢个红酒又系提子嗰个皮。 而引起呢啲咁樣即係含有呢啲咁樣抗氧化物。咁所以如果要分個好處咧，咁可能紅提子或者黑提子咧，就會多咗呢個抗氧化物。 有啲人搣皮食噶嘛，其實係咪連皮會好啲咧？ 其實係噶，其實任何嘅生果，我覺得如果食到皮，連皮都係好啲嘅。不過就問題係而家就啲人擔心啲農藥啊，咁或者可能即係其他嗰啲保護水果嗰啲物質啊。我就不嬲，如果鼓勵到，如果你洗乾淨個生果咧，我就好鼓勵連埋皮食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話要洗乾淨？除咗我哋驚個水果上面有新冠肺炎之外，即係我哋不嬲都洗噶啦，依家咁其實其他嘅原因就係希望洗走啲水溶性嘅一啲農藥啊，咁樣都安全嘅。係 啦，咁呢個功夫做多少少咯，嗬。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唔介意連埋皮食咧，生果即係大部分連到皮食嘅咧，個纖維質都係會高啲嘅。即係我覺得樣嘢都要平衡，咁所以可能食嘢咧都係要有個攞個好嘅平衡咧，你先會快樂健康嘅。 好，咁唔該曬林思維。 OK， 拜拜， 拜拜。 Yeah. 怎么可以说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转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或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要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其实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真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餐，搞成咁样真係有啲唔抵赞，好在我唔係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我与他守候一磅一字号，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中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算，餐B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苹果橙，十蚊一梳蕉三蚊一只橙，一点你会失恋惨定是假口难，食餐好酒间餐饱，越浓口越淡，揀下啲士多啤梨又无难，揀人我真係唔識揀，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陪我多一晚，想要一个人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橙定係假口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走，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咁当然我哋女仔都要自强，要身体强壮。好啦，多谢你收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一间私家诊所涉嫌出售虚假疫苗接种证明，一名76岁男西医同三名诊所职员以涉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名被警方拘捕。警方早前接获线报话，涉事诊所医生在未经诊证或未检视病历记录下，向病人发出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并滥收诊金。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量的相关文件、电脑和76万元现金，相信是部分犯罪收益。警方说，求诊病人大多是经朋友介绍，单日已经检获193张免针纸，相信总数更多。警方又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计划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传媒表示，结果不会获国际社会承认。马克龙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又形容，自从今年二月底起，世界目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重来，法国并不会接受，但会持续不懈为和平努力。马克龙强调，向乌克兰挥军就要接受制裁。马克龙又和英国首相卓维斯会晤，重点亦都是乌克兰和联大的经济问题。双方说会合作应对和减少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认为，全球食物和能源价格上升引发通货膨胀。他在联大发言的时候说，世界多处出现冲突，土耳其试图参与协助解决。埃尔多安提及多个全球热点问题，由乌克兰、伊拉克以至非洲的食物安全等。另外他提及在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和中国境内维吾尔穆斯林的权益。他又不满全球反伊斯兰教的情绪。埃尔多安强调，联合国必须更有效、更具影响力和更包容，而安理会必须更民主和更功能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几日前宣布取消11月香港马拉松的香港田径总会，昨日说由于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积极计划明年2月举办。 體育專員楊德強話歡迎，參加人數暫時維持在田總建議的25,000人，稍後會有特寫報導。 近日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聲音，就希望提出可以在入境香港的檢疫安排上面盡快改為0+7，而政府亦都話正係積極研究抵港檢疫安排有冇調整的空間。我哋依家會請嚟專家啦，講下對於0+7以及相關的入境檢測安排調整的建議。 有調查顯示，中學生到超市購物的時候，主要衡量價錢，而不會考慮產品物料是否會污染或者有害環境，而且不清楚哪些物品可以回收。香港公平貿易聯盟認為是反映中學生對環保認知不足，一陣聽下聯盟總幹事的分析。 台灣東部和墨西哥近日都是相繼發生強烈地震，建築物受損之餘亦都造成人命傷亡。稍後的特寫環節裏面，我們會請來中大學者講解一下兩個地方的地震成因和強度，以及地震周期和活躍度。 國際方面，匈牙利和西歐的分歧近日再升級，繼歐洲議會通過不再視匈牙利是完全民主國家之後，歐盟委員會